当年的一首广告歌曲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这首新歌出来以后呢，目前为止好像是口碑褒贬不一，但听到一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哇，周杰伦创作力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又是一首老歌上线了哦。有一段时间真的不想再听到这首歌曲，觉得真的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但是想听甜蜜歌曲的时候还是少不了这首。会唱的朋友和我一起唱。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春天的花开，夏日的热情，冬天的忧伤，连续秋天的孤单。 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非常巧妙的运用了四季这样的一个意象啊，更迭出来了，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整个的甜蜜的过程。并且最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最后的时候我们听到的结婚进行曲和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的嬉笑声，这样的拼接在歌曲当中，再加上那样的婚礼誓词，难怪是很多人在结婚典礼当中都会放的一首歌曲。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作品。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除了王力宏，你会怀念谁？ 搞不好我一无路可退，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夜我都念念不忘，是我唯一剩下的完美，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数个泪滴，又流个不停，流个不停，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我，留下的无数个回忆，只想要忘记我，你怎么能忘我，我只想要忘，你叫我怎么，叫我怎么，我只想要忘，你叫我怎么，叫我怎么，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 王力宏和艾薇琪的合作忘我， 搞不好我一无路可退，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夜我都念念不忘，是我唯一剩下的完美，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数个泪滴，流个不停，流个不停，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我，一片燃烧过的森林，留下的疼儿的安静，重复的声音，我不要再听，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记我，怎么能忘我，我只想要忘，你叫我怎么，叫我怎么，我只想要忘，你叫我怎么，叫我怎么，让自己忘过，让自己忘过，让自己忘我， 28岁的 Avicii 真的是英年早逝， 在这首和王力宏合作的《忘我》这首歌曲的音乐制作的处理上，我们也可以听得到、感受得到 Avicii 引入了近似 Coldplay 式的英式摇滚这样的氛围，也是把东西方气质进行了融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最近刚刚发的新专的《Hello My Face》。 Baby, you're just unique. Come out of the black. Never hold it back. 你怎会真心的感受到笑的美好？一直觉得 Bella My Face 它的发声非常的有它的特色，之前那首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让它声名大噪，让世界知道了，哇，这声音非常特别的 Bella。 但是一等等了很多年啊，一直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魁伟三年，他才带来自己的一张全新专辑 The Architect。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Cry Baby 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对于这张专辑呢， Hello My Face 曾经说过，他想要写一些更加现代化的东西。在以前的专辑当中呢，他似乎更加的关心过去，但是现在从这张专辑当中，他想要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自己形容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一本社会观察记录册，

像是我们俩从前，但曾经和你走了好些年，总归了无悬念，总归时过境迁，当初的决裂沉默眼泪也对自己说，不远就不远，若真要细数走过那些年，总归还是眷恋，无法时过境迁，从前的掏心胡闹拥抱还是那么甜，但怀念也只是怀念。 真的可以相看两不厌，从头到尾都这样的话，挺美好的一种想象吧。如果可以做到多好。提到奶茶刘若英，大家想到的情歌都是这种淡淡的。其实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整首歌的作词作曲全部来自于现在的很有实力的一位女歌手，三个字，艾怡良。艾怡良作词作曲，刘若英演唱的相看两不厌。据说这首歌曲当时在制作的时候，为了提炼出简单旋律当中的一股力量啊，在编曲上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次的沟通和修改，到最后甚至是将修改了无数次的前板全部的放弃砍掉重练，再重新的编过，这样寻寻觅觅的之后呢，制作团队才终于找到了他们理想当中最好的呈现方式，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版本。好，如果相看两不厌这首歌曲你觉得不熟不太会唱的话，下面这首歌曲总会了吧。哦，当然你可以说我是零零后，我是一零后，也不太听过这首歌曲。我觉得不管你是哪一年出生的，不管你之前听没听过，听过一次都还挺喜欢的。淡淡的伤感，淡淡的不舍，爱我别走。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余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 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每次听经典老歌的时候，都会想到那个时候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自己经历过哪些故事。当时听《爱我别走》的时候，你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呢？后来他走没走？现在又过得怎么样呢？也不需要有太多的联系，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想法，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回忆到当初的美好就足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的一首新歌，他今年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 Can't Dance。 虽然叫做不跳舞，但是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想跳舞 Come on， 还忍什么，一起来吧。 While I roll my hips, even if you can't dance, I'll handle it. Follow me and don't stop. Even if you can't dance, don't stand and watch. Stand and watch while I make it hot. Even if you can't dance, I'ma make it hot. Follow me and don't stop. Ooh, nah, nah, don't stop. Ooh, nah, nah, don't stop. Keep your eyes.